最丧常是想起这只狼，当你心已伤透，常是望明月借火，分担忧患哀伤，我的角是最擅长。你咪笑我衰弱，其实我有个好心肝。知否当你最丧烦恼，心中翻波浪，身边嘅好友都会全数收，无谓创伤。张开双眼欣赏，原来世间有希望。若是人若情困，是永远坐监仓。月光知道你每个寄望，若想这世界再不这样，请首先听我讲，每步学习情况。若当真爱已进了窄巷，就请将眼向我这里望，心多伤都迷惘。我思凡此刻暗透着光。